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天天天蓝。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月初你叫料，你咁快就講。 唔係出糧喎，今日七號 出糧喎。你班友仔啊！ 你好撚錢使咩？ 喂，大佬幫幫手，68.9， 出糧今日啊！ 嗱，你可以繼續 WhatsApp 俾阿謝義芳，叫佢代交。 好啦，嗱，咁啊，喂，已經有個網友俾咗我啦，俾咗3嚿水，我又叫我分幾個月同佢俾噶啦。好啦，嗱，咁我哋再講啦。嗱，講個晚會咧，咁七之後咧，就其他啲就唔講，我又唔知道做咩啦。嗱，咁有一幕就講大刀隊嘅。咁大刀队咧，本来即系我哋阿曾师傅咧，就即系带埋帮徒弟，就即系都粗枪啊， 唔系粗枪，唔系大刀啫，粗枪就阿龙 啊，大刀啦，咁即系嗱，本来咧呢啲咁嘅环境啦，我哋睇落就即系虎虎生威嘅，一刀劈落去，但系咧硬系争咁啲，咁我就谂下 冇刀锋， 如果系有啲即系拳系缝缝声啊，撑撑声啊，喂呢个难唔难整咧？喂，四位，我想问你 点样做？好易整嘅，你有兩種做法。 喂，四海，嗱，你凝重啲好唔好？你唔好嬉皮笑臉啊！我真係頂你啊！一問你，你又嬉皮笑臉。 唔係，因為呢啲好簡單嘅嘢，唔使凝重嘅。呢嘢手到嗱，有兩種做法。另外一種做法咧，就係成條片拍咗，跟住喺後邊咧就做得餅。係，即係呢啲係 幕後嘅時候 啦。你話舞台劇呢種 stay 咧，通常咧較聰明嘅做法係點咧？就應係有一條嗰個聲啊，縫縫聲啊。譬如話你謝公一举把刀啦，我就揿一揿个掣，就缝，就嗰嘢就落噶啦。就然之后即系嗰个声咧，就一秒钟嘅啫，缝两秒有两秒嘅，三秒嗰啲逼都有嘅，缝都有嘅。你即系你揿一下就系咁啊，缝咁啊，跟住接住上啊。即系其实喺后边系可以做啲咩配音嘅。 嗱，即系 通常喺舞台做，但系咧呢啲好专心做。你话难唔难做咧？你要专心咯，你。即系譬如话， 对住即系好留意嗰个， 梗系要留意啊！譬如话，屌人哋讲紧嘢，你缝一声出嚟，大佬系吐痰咩？系咪啊？ 我用过咧，练舞者啦，我都玩功夫啦，嘅睇法去睇呢件呢样嘢点睇咧？即系嗱，练功夫人咧，就其实唔系咁中意你帮佢配音呢啲咁嘅声。 梗系啦， 我有我嘅气势打出嚟啫嘛。嗱，其实有嘅，曾师傅咧。即係我喺側邊睇嘅時候，我覺得曾師傅有安排咗呢樣嘢落去，因為點解佢用嘅刀咧，全部都係而家我哋表演武術隊嗰啲，佢叫霍身，佢叫響刀，嗰啲一次出嚟咧就啪一聲好 Q 響嘅，但係無奈個音樂就太勁。所以其實大家台下咧就聽唔到佢啲噼啪啦。 嗱，如果有啲配音啊，更加正咯。 咁係啦，係啦。因為其實咧，嗱，仲有一個啊，好似有一個即係我哋所謂嘅行內叫出貓。 嗯。 所以你通常咧，呢啲縫縫聲都，你真係估都估唔到佢做得俾我食，係用咩聲啊？粗嘅藤條，即係我哋細個咪有幾格嘢拎上去嘅跳跨欄嗰啲嘅，係啦，一縫就嗰嘢嘅啫，其實好簡單嘅。 即係譬如行雷就屌攞塊鐵片， 係啊係啊，咁樣好簡單。 跟住落雨就醒曬沙豆咁樣， 係綠豆嚇綠豆。 嗱咁即系嗱，我覺得即系呢啲嗱，你呢配音嗱，我哋作為睇舞台劇嘅人喺下面、嗯、一定係有音響嘅配合嘅，即係你咁樣耍，你只耍到身水身汗都冇 Q 用嘅、嗯，我感受唔到嗰種威力嘅，咁、嗯、所以即係嗱呢個配音做得，即係我覺得可以有 改善嘅。如果嗱，因為我當時唔喺舞台，如果你聽阿龍講，你話個音樂太嘈，響唔到個聲，我覺得個 panel director 咧就一定有問題啦。即係按道理咧，佢之前咧佢知道有呢啲嘅表演咧，佢應該計算埋有呢啲生意咩？而生意咧同 music 嘅話咧 ，background music 咧，佢嗰個 balance 咧，佢之前要推嘅， 因為佢自己都係要聽緊噶嘛， 一定要聽嘅， 係啊，自己去調校嗰、那個即係邊個聲音大少少。 我相信係去控制呢一樣嘢嗰個人咧，佢冇去諗到。 冇可能冇諗到， 佢都係專業噶嘛。 係啦，如果冇諗到就冇資格做呢個位㗎啦。 好啦，咁啊好啦，咁啊去到另外一幕就係八百壯士嚇。咁啊八百壯士咧就我覺得就稍嫌求撚奇。求撚奇咧就係話喂，楊慧敏遊過即係 咩？ 即係背住支國旗遊過蘇州河啊！ 蘇州河 有蘇州河。喂，屌你！第一我哋睇唔到佢即係遊。油啦，係嘛？即 係咁要， 係嘛？要個油，佢都要有一個鏡頭俾人睇下咁啊！突然間左邊嗰度，嘈一聲，突然間出現就獻旗。好啦，呢度都唔講。嗱，其實成個四行倉庫裏面最精彩就係升咗啲國旗。嗱，升國旗當然好感人啦，係咪？即係大家都全世界企曬。 四行倉庫有九正年。 四行啊！ 四行四個銀行。 銀行。四行咩？屌銀行嘛！ 四行啊，四間銀行 啊！屌，我哋叫銀行啊，冇人叫銀行。 唔計計 計啦，好啦，嗱好啦，嗱當升國旗嗰時候，全場都千幾人都起身啦，係咪？即係都即係又播住國旗歌咁啦。 祝萬萬國萬歲咁。 個問題就係、是、因為當時如果根據我哋睇戲啦，我哋唔知現實咪真係咁啦，當時。咁係日軍係又空襲啊，又下面又掃射啊，咁嗰支旗咧倒下幾次。嗱，如果我哋喺個舞台做到呢一幕咧，支旗喺張島未倒之後又哇， 好似浮雲島咁樣， 係啦，浮雲島身又扶翻正支旗， 流亡島戰役， 即係起碼有一兩次咁嘅鏡頭，我估一定令到下面熱淚盈眶。但係冇 啊，呢套係精善曬嗰套《八百壯士》係呢條橋。 但係呢個會唔會係比較係？ 即係 個要求高咗啲，因為你喺當 其實嗱，阿淺Sir，我演出者啊，即係因為我第一次做呢樣嘢，呢個演出，如果下次再做咧，或者我哋同班兄弟再做嘅話，我哋會更加知道點樣做， 點 樣去表達到。因為我今次我自己睇翻我自己錄影咧，就覺得只係一班人衝埋去搖支旗啫，就唔似一支護旗， 冇錯。 即係因為佢冇明顯嘅跌，亦冇明顯嘅頂上去。 即係旗要張到未到，要扶翻正佢，然後哇就飛機大炮啊，砰砰砰砰砰啊， 係啦。 咁又有一啲人喺上邊即係護旗就跌落嚟啊，即係有呢啲咁嘅 感人嘅動作。 係啦，喂，謙啊！欠奉啊！因為咧我唔係求撚其吹嘅，因為咧呢一幕咧曾經喺好多年前嘅龍之夜咧係做過嘅，亦都係做到咁樣嘅。當時係全場真係讚人熱淚，即係好撚興奮嘅，全場哇直情瘋癲嘅。話嗰日我真係睇唔到呢啲情形，即係我其實好失望。即係我係期待住呢一幕嘅嚟臨，等大家有一個即係八百壯士，我估係成個史詩式劇裏邊咧，係應該最感人 嘅，最高潮嘅。 係啦，但係做唔到。 OK 啊，咁啊好啦，咁啊， 其實我又即係又幫自己辯護一下啦，解釋一下加辯護啦。嗱，其實我哋個八百壯士咧就坐排咗非會場坐排咗兩次，咁我哋就兩次其實都因為都係求其做啊，因為冇唔會有道具喺度。咁正式喺個台 on stage 踩咗上面做嘅彩排咧，只係一次，只係一次。 即係嗰晚你哋冇嚟做節目嗰晚啦。 其實嗰晚冇嚟做節目嗰晚咧，只不過我哋坐其實冇彩排過，因為佢哋嗰度搭緊台做緊音響，你都冇機會踩到上去。就第二日，其實臨開波前，我哋到四點幾先正式開始嘅啫，咁樣 啊。好啦，咁啊，即係成個呢個勇士國雲，咁我都覺得即係嗱，我係要求高嘅啫，因為我睇過以前嘅劇，咁去相比就呢次差啲啦。咁但係我聽翻一般嘅觀眾嗰個反應咧，都 OK 嘅啊，因為佢哋未睇過好多都。咁啊，好啦，我哋講完啦。喂，咁啊。跟住就九月三號，好撚多活動啊！九月三號咧，喺呢個晏晝咧，就喺呢個又倫敦酒樓啦，我哋搞咗紅秀處嘅後援會 嘅成立， 咁啊都有廿位啦，系咪？ 有啊， 咁啊好啦，嗱咁啊呢度我哋将呢幅嘢就献俾呢个啊我哋港澳总支部陈之望同埋呢个中常委刘大贝中常委啦， 第一高票， 第一高票当选， 真正高票当选啦， 系啊，咁啊我哋将幅呢幅字画就送俾佢啦，咁都 仲有一幅本来有幅国画嘅，但系学阿星爷嗰个 油画，幅油画， 油画 湿湿地。 回南啊， 潮濕啊，未乾啊， 油漆未乾就送唔到。但 簡單啲講就係啦，嗱，即係現場我哋見睇到呢個字畫咧，同埋呢一張相咧，我都即係頗係喜歡嘅。 嗯， 啊，因為大家當時嗰、那個即係笑容啊、情緒咧、都係。 好正面， 好正 面，高正 嗱、啊，即系 因为呢一日九月三号咧，之前一晚九月二号晚十点半咧，洪秀柱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就闭关，系突然间闭关， 宣布闭关， 轰动咗台湾嘅政界嘅、 啊。好啦，咁我哋从呢个开始讲啦，讲洪秀柱嘅闭关啦，话我哋飞咗呢啲相啦，我哋唔讲个嗰个后援会嘅成立啲花絮啦、嗯。好啦。無撚啦啦就閉關嚇，咁哇出邊就呢個傳言謠言嚇，咁、有啲名嘴就好似病人嚟閨房咁咧，就聽曬人哋講嘢咁。 屌開名啦，邊個啊？ 唔撚知， 真係夠膽講開名老都啊！ 邊個啊？ 我唔知啊，我唔知邊個白痴啊，講講話會退選啊！ 嗱，總唔係總之就好多啦， 總之有多啦， 即係 你數不勝數噶啦。 即係你香港呢扎咧，我哋成日話，因為我都接受一啲網台訪問、電台嘅訪問，都問我喂阿洪秀柱係咪退選啊？當時我鐵口咁樣講啦，我話你了解洪秀柱個人咧，你就知道一樣嘢，佢又絕對唔會輕易退嘅。 好啦，咁啊，卒之就琴日係嘛？琴日 出關， 中午就出關啦。咁啊，佢話佢嗱，其實咧，老實講，佢喺呢個新北市嘅圓通寺嗰度咧， 據聞啦， 據聞啦咁啊，圓通寺咧就係即係 喺中和度， 嚇喺你喺 真係噶 中和。 據聞啦，據聞 圓通寺啊， 係啊， 中和。我嗰時上去 喺個大紅爐嗰度 啊嘛，咁啊，土地廟裏邊一個係即係一般閒宅人咧，好難入去嘅啊。咁啊，即係洪秀柱入去，梗係冇問題啦。 淨收淨收之地啦。 洪秀柱之所謂呢個 閉關， 閉關啊，咁閉關應該打坐靜養啊。屌佢不斷喺呢個 Facebook 鋪， 冇去每日 post 一個一 係啊。 嗱呢樣嘢咧，首先咧一樣嘢啦，我同阿教主咧就有啲唔同嘅意見啦。教主話呢場係洪秀柱個公關災難，我就 喂唔係喎， 我唔係咁睇。 喂，我覺得沉寂咗咁耐個洪姐姐，突然之間話閉關，喂呢排啲新聞。日日都揾佢喎。 嗱，我老實講啦，嗱，閉關一個目的咧，我哋最初估計咧，佢有一個好好好處咧，就將阿連戰上去北京睇閱兵嗰個咧，啱日九月三號睇咧，就大家預計九月三號個頭條咧，就肯定係連戰賣台啦，唔使諗啦，即係煮熟咁滯啦。呢個應字粒都執埋印緊紙啊。 而家就唔同啦，變咗 十點半，大佬啲台灣報紙係十二點鐘收鋪嘅，十點半你差唔多賣曬大版 嘅，個藍版都出埋嚟啦，已經 出曬㗎啦。已經係大佬印緊㗎啦，屌你都要收翻。哇，大佬洪秀柱 閉關， 因為當時大家估佢係退選嘅，因為由始至終佢嗰所謂嘅換柱不斷有呢個傳聞，洪秀柱呢個時候閉關。當時我嗰個判斷咗就話，第一佢真係要沉思，同埋我一路話佢呢個閉關已經閉關得遲啦， 遲啦， 真係遲。俾我嚟講，我覺得即係我喺我自己個 Facebook 我都講啦，我都話你如果作為一個朋友見到佢喺七月十九正式接任大旗以嚟呢一個月以嚟。你睇蓝营 好似无所作为咁样， 你睇蓝营里面嘅高层，佢哋做嘅嘢即系一样嘢，唔系二零一六选总统嘅蓝营高层，嗰只系二零一六系选战后点样收拾个残局嗰个党主席之争， 即系开罗会议。 屌你真系 四个字，有啲网上面讲 失败主义， 上冷下热啊！ 喂，大佬系 完全系好似 完全系睇冷晒，大家系计紧喂，明年一月十六之后，扑捻咗街之后，我哋点样收拾啊？打扫战场， 即系等于开罗会议，屌你！ 点样去执呢个国家边个？呢个国家边个？呢班人边个？而家做紧呢样嘢，高层，你洪秀柱呢个时间嚟一个闭关，我觉得系合情合理。同埋咧，好多人话喂，闭关之后下一步会唔会退选咧？我嗱睇佢而家出嚟，因为当时我又咁讲，你闭关，如果你出嚟冇一个惊天动地一个改变，一个选举策略嘅改变，一个宣言上面嘅改变，你的而且確如教主所講，是一個所謂的大災難，是會有這個情況出現。大家覺得你說你玩啊，你玩夠未啊？即是如果你不夠班，你快點下來，不要搞搞震。但是現在看下來就不像的。 而家睇落又唔似，因為佢閉關期間佢都會一個反思，每日兩日咁樣出一出，包括第一篇咧係關於對連戰出席九三閱兵嘅反思，同埋第二篇去講一啲民進黨嘅問題嘅反思，都有咁樣去講。咁你至於係咪災難咧？即係我個人嚟睇咧，我會覺得嗱。平情而論，佢出關琴日佢講嗰個八千字嗰個，雖然其實佢講咗冇八千字，佢講咗兩千字到嘅嘢。其實個八千字咧喺網上面咧 post 曬，其實刪咗好多嘢，刪咗好多感性上面嘅嘢，俾我感覺咧就話佢 impact 唔夠大，呢個係事實。即係好似仲未激起到好大嘅大浪，但係佢尋日出關講嗰兩段嘢，如果細心睇到嘅話咧，就係第一，佢希望爭取一啲中間選民嘅認同。真係希望佢就係，所以佢拎一個道德高地，拎個正義嚟咁樣。第二，佢個目的非常明顯嘅就係希望喺盡快短時間內拉蔡英文出嚟做一場辯論。嗱，聽清楚啊，係蔡英文啫。喂，咁啦，喂，總統候選人報咗名有三個咧，佢而家個策略係明顯睇到一樣嘢， 睇到 不理宋楚瑜， 係 佢追打蔡英文。 最後佢嗰記者問嘅問題，佢都講係佢嘅係只係對住啊。 當然係啦，對宋楚瑜 係啱嘅，我覺得完全係啱，因為點解咧？ 你 ignore 佢呢個人㗎嘛？ 你唔使你宋楚瑜，因為點解洪秀柱講得好啱一樣嘢？就話你唔好成日香港人，唔好成日拎香港嗰套。大佬選舉又公平啊嘛，既然宋楚瑜有報名，應該拉埋佢啊嘛，曬翹氣啦！而家洪秀柱講得好啱一樣嘢，就係而家唔係爭第二啊嘛，屌你要爭第一啊嘛，爭第一！喂，你最驚嗰個蔡英文，你咪任何一個政策，因為你講冇政策咩？洪秀柱已經講咗幾個政策出嚟噶，包括加人工可以抵免税額，包括正所税嗱，九月十八號國民黨黨團已經支持馬上行政所税，係同而家冇分別嘅，而蔡英文仲喺咩？仲喺呢樣嘢仲未表態。第三樣嘢就係包括嗰、那個能源政策呢樣嘢，洪秀柱已經提咗出嚟。而家佢希望最快一個短嘅時間裏邊，同蔡英文傾一個所謂嘅辯論。 蔡英文就避而不見啦，而家就 嗱呢、這個好老實講啦，你只要避而不見，對蔡英文一定係失分。絕對是失分的，同埋你話， 但係佢見仲失得多喎，佢而家個衡量。 如果洪秀柱呢次出咗嚟，我會覺得而家台灣國民黨人南營嘅人要做嘅，包括高層，包括要選立委嗰陣，包括而家仲係立委嘅嗰啲人，應該全部表態逼蔡英文 叫陣 出嚟，要解決呢件事。唔該你即刻做。如果唔係，我會覺得我真係會衷心覺得南營嘅人仲好似過去呢一個月嚟呢四十日咁樣翹埋雙手睇下洪秀柱點死嘅話，我會強烈建議洪秀柱你快啲退選，唔好辛苦啦。 我尋日仲喺 Facebook 見到，即係中國民黨嗰個發言人啊，楊偉忠。 楊偉忠， 佢即係你咪嚟到呢個時候仲講笑喎？咩啊？政教合一嚟噶，即係佢玩。 中國國民黨定係 中國國民黨？楊偉忠啊， 楊偉忠， 佢話政教合一，即係仲攞呢啲嚟講笑。其實呢個時候應該要支持。 我諗而家國民黨人咧，經歷過洪秀柱呢次咁嘅突然間閉關咧，已經有警醒一樣嘢。如果洪秀柱真係退出唔玩嘅話咧，國民黨喺明年1月16號 仲輸，仲 係面臨解散嘅命運。而好老實講，你國民黨喺呢個情況之下，你仲阿支阿莊摩洛哥口水都多鼻毛多嘅話咧，就好老實講，呢個黨唔撚該你執笠。我講緊完，我係國民黨，我都咁撚樣講。 嗱，老實講話，即係七十週年咧，即係抗日勝利七十週年咧，我都睇咗好多，即係睇翻國民黨嗰個發展嘅過程。其實真係國民黨喺嗰、那個即係中國國民黨啊，喺成個即係發展嘅過程入邊咧。其實黨內團結咧，呢個係永遠嘅死症，癌症係永遠醫唔好嘅，即 係唔係正因為佢永遠醫唔好啊？錢我咪話，你要清黨咪清咯，冇所謂嘅。 佢最後啊，係喺度係喺輸咗大陸之後，去到台灣即係撲曬街啦，即係大家都無路可走啦，先勉強走埋一齊。 唔係勉強嘅，因為當時啊，當時啊， 老長 同埋少長，長事副主任國民黨改革委員會咁啊改。 是掹住，因为点解你冇得走啦嘛？但你而家喺台湾都稳定咗啦， 就嚟咯。 系阿少长已经系将即系国民党变为中国国民党变为一个即系 竞 争性嘅政党啦。 将冇咗革命政党啦。 但你嗰啲利益又走翻晒出嚟。 唔系，我会觉得话咯，呢镬嘢 龍秀村呢位是一個很嚴重的警號俾黨內嘅，即係如果你未來呢一個月，你國民黨又好似阿陳英龍仔所講，你仲喺度嬉皮笑你嘛？嗰啲主席啊，啊屌你！我話咗你未撚夠班，你出乜撚嘢嚟？我覺得阿柱姐真係好老實講啦，我哋作為一個真係心痛佢啊！即係你為乜嘢仲係咁癲咧？你今日國民黨你呢班咁嘅大春袋，你仲諗住一月十六號之後收拾戰場，執下邊個仲有啲槍炮多，邊個炮彈多，我哋清掃戰場啊！橫掂都輸撚緊，我可以話俾你聽，出年一月十六號啲選民如果唔出嚟投，而家嘅情況係點咧？阿老姐。好多台灣人係中意阿柱姐，柱姐喺基層亦都 feel 到呢樣嘢，但係問題咧， 你國民都冇動員， 國民黨有失敗主義，而家老百姓都有失敗主義，而家佢普遍嘅老百姓去諗緊啲咩？洪秀柱講得啱嘅，但係佢又點啫？佢冇可能贏嘅，嗱撲街㗎！呢個咩思維咧，就靠你嗱朱立倫主席同埋你國民黨人要強有力企出嚟啦，你一定要出嚟，我哋先有用。 喂，如果根據西方嘅政黨發展。即係講句即係大逆不道嘅嘢，阿柱姐走出嚟連組政黨。 唔得，唔得啦！呢啲咪即系等於當年新黨咁啊？咪仲 復更多，仲撚快咯！你依附緊一個係 唔係噶？唔可以咁噶！ 一個制度， 當年新黨班人，嗰班精英就係離開咗國民黨，咪搞撚到阿李登輝呢啲、黃金平呢啲人，咪壓住咗國民黨，咪話你啊批你，咪咁撚樣咯！ 但係你而家你喺翻制度， 而家你老闆唔好走啊！你走仲撚大撚鑊啊！ 但係你走咗啦，你唔走啦，但係班友就 hea 住你。咁你點咧？ 嗱，即係我覺得咁樣啦，即係如果即係個情勢仍然咁落去咧，嗱，總統輸，立委輸 Q 曬， 係咯， 咁你國民黨一鋪輸曬， 哇！ 咁你睇下有冇辦法再回天啊？ 唔係壞事， 佢有黨， 唔係未必係壞事。如果阿宋你話齋，因為咁樣洪秀柱出走嘅話，到國民黨就真係致命啦！你連最後一班好人都走埋， 喂，咁你唔出奇嘅喎？呢個因為 冇啊，因為唔得， 已經係咁。 你錯啦，你我完全反對你個觀念。當年新黨就係因為咁，就令到李登輝跟住嗰二十年更加壞。今日呢班國民黨呢陣人，如果都係新黨呢班精英仲留在國民黨裏面的，這班人不至於那麼囂張那麼跋扈嘛。 但是你現在你看到國民黨裏面有什麼， 等他爛下去， 等他爛下去， 我覺得是要等他爛 下去， 一鋪輸掉他。 我都說了，到國民黨怎麼有一塊呢？你到有朝夜日，你一說自己中國國民黨就拉綠島小夜綠島唱小夜曲，甚至拉去打靶的、哎、國民黨有一 塊。還有一樣東西，當你整個國民黨輸了，喂，樹倒胡消散，嗰啲講利益嗰啲走撚曬啊嘛， 係啦， 就剩低嗰啲咪就仍然中，即係我哋呢啲唔會走噶嘛。 仲有你想嗰扎咪扶翻正咯？ 呢扎人將會重組翻國民黨，先係個辦法嚟嘅，即係等嗰啲利益嗰啲咪屌，喂，嗰啲佢真係為利益而入嘅啫嘛，冇呢句字佢走啦。 四傾則危，利窮則散。 咁但係老實講喎，到時候即係再可唔可以再？ 咁呢個 另外一回事， 係 啦，另外一回事，即係我會覺得你離開就好似新黨當日離開咗國民黨，令到國民黨嗰個中生代斷咗一層，就令到啲利益分子入曬嚟，就係咁樣。但係而家你好老實講，我都話啦，你由而家選舉發展到咁，洪秀柱已經係國民黨最後一個希望啦，已經係去到咁啦，因為你睇唔到你成個國民黨嘅高層，你到今日我仲未睇到一个强而有力喂点返集火出嚟。屌你好似黄金平今日咁讲，哎同收出嚟发表咗，哎我祝福佢啦，祝福你老母咩你做嘢啦。你话你自己做党外最咩黄金平讲做党外团结嘅支持者，团你老母咩，你讲啲嘢出嚟先得㗎。 团咩啫，喂黄金平而家係睇住緊即係洪秀柱扑街即係走出嚟喎。 唔止黄金平睇。 衰喎。 唔係 朱立伦。 嗱 ,sorry, 唔止黄金平。 咁你 唔止带头嗰几个都系， 喂！咁你而家咁嘅环境之下，老实讲，咁你仲寄望于希望咩？ 唔系，我会觉得呢个环境之下，我咪话咯，阿全，咪话我咪话咯，你洪秀柱，你再系咁样落去，未来一个月之内，因为洪秀柱呢次闭关最大一个 symbol 出咗嚟话，我真系随时会退。洪秀柱真系俾到个信息，国民党党内高层，如国民党党内高层如果仲 get 唔到嘅话，我会觉得阿柱姐你真系退咯。你真的退了，不要辛苦 啊。九成 get 不到啊。get 都不会做的事啊。 即是我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国民党你班高层你还未知道，真的很老实说，真是汤镬咁近的话呢，你还在个笼里面这样啄粮的话，这些叫做三个字而已，你鱼门海鲜叫做抵撚食。 你看连战，你看连战 在大陆的表现。 这个一阵间讲。 四海我有个问题想问。我即係佢洪秀柱尋日 自己嗰個記者會度講咧，出關記者會佢話，佢話其實佢一早呢個閉關呢個呢件事咧，佢話一早已經同朱主席講咗噶啦， 嗯， 係咪真咧？係咪真咧？ 佢係禮貌上都要咁講嘅， 即係之前係真係講咗嘅， 唔係禮貌上真係要咁樣，即係真係要咁樣講，唔撚通話，哎呀，我連總統冇撚通知，主席冇撚，喂，好唔撚禮貌呢樣嘢，大佬，禮貌上咪咁講， 即係如果 朱立倫你硬食佢呢棍啦，大佬，我老實講，你連今日朱立倫，你過去7月16日到而家今日為止，朱立倫你做過啲乜撚嘢？屌你老尾，真系火都嚟紧埋，有阵时真系啊讲到呢，真系眼火都爆嘅。喂，大佬，你连一个女子，你点话唔够班都好，你班捻咗个捻个柳屎忽花嘅时候，佢一枝独秀咁样企出嚟担起呢个锅，容易咩？我大佬， 你全港冇动员地支援佢，你而家见到 我哋 听只歌先再讲啦。 嗱，咁啊呢首歌啊，四个歌点嘅《明日之歌》系嘛？咁啊，静庭啊，呢位曾经系即系梁山伯与祝英台 即 幕后代唱，咁啊同呢个凌波咁啊唱到街知巷闻，脍炙人口啊！呢首 就系我哋睇下仲有冇《明日之歌》唱啦。 咁啊，听下静庭啦，静庭个歌真系非常之好听。聽啊！佢把聲真係 哇哇家姐， 我對呢個黃梅調《梁山伯與祝英台》滾瓜爛熟嘅，我係咁啊！好啦，我聽完首歌翻嚟再傾。